金豆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啊， 取得胜利了， 你快起来吧。 哎呀， 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哎， 我今天要郑重的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 嗯， 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了。 嗯， 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好，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 嗯， 我跟你打到底了。 为什么你单跟他打呢？ 我把那两只袜子捞回来了。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京城的相声名家李金斗和他的妻子张韵华之间的这段爱情故事。李金斗按着约定的时间，大大方方的和张韵华的父母见了面，经过一番你问我答的简单对话之后，便骑着自行车回家等候复试消息。没几天，张韵华就找到了李金斗，说二老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并不是像他们想象当中那么油嘴滑舌的啊。后来李金斗就跟着自己的这个师娘来到了张家，寒暄过后，他便挽起袖子一头扎进了厨房干什么，积极主动地干起活来。就这样，李金斗啊顺利地通过了复试，张韵华的父母也最终认可了这个大鼻子的相声演员姑爷。1971年的中秋节，李金斗和张韵华终于喜结连理，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块儿。这一晃就是近40年啊。那这么多年当中，两个人的生活又是如何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夹板气》，然后我再来跟您细说。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几千块啊？ 10块钱。 嗯，10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干什么的？我花这10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干嘛买麦乳精啊？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这是好意啊。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这娘俩都有疑心病啊。 是啊， 我妈一看这麦乳精， 怎么了？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浆？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哦， 我喝这个呀憋气。 嗯，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嗯，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嗯，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 哎呀，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嗯，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怎么回事？ 我是三打白骨精。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的，我爱人说这是打他的，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这下麻烦了。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怎么着，你要自杀？ 不活着。 哎，别， 说是迟那是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哟， 跳下去。您说多怪？ 怎么 愣没摔死？ 你有几楼跳的？ 一楼。 哎，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那应该从几楼啊？ 起码3楼。 哦，3楼往下跳。 哎， 那是你来。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我这是吓唬他们。 哦，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哦，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 嗯，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它更难受。 是啊，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怎么？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嗯，